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朱温向李晔建议讨伐李克用，朝廷之上，张俊表示只要让他统领大军，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李克用。最终李晔决定讨伐太原。 长安安喜楼，皇上李晔设宴，为张俊摆下了出征酒。这一天对于张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这是弥补他人生缺憾的重要时刻。在唐朝的诗里面有一个流派叫做边塞诗，这是唐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为唐诗雄壮。作为一名诗人，您要是不会两首《大漠孤烟直》之类的，那是真没办法参加诗人联欢会的。所以说唐朝的文人们最向往的事儿就俩，一个是金榜题名，一个是醉卧沙场。如果能当一个儒将，出战塞外，一边看战场上刀寒枪血，一边拿着笔写白刃血纷纷，这将是他们人生的顶峰啊。对于张俊，金榜题名只能是一个遗憾了，没考上进士，走的是仕途偏门左道，进过山隐过市，最后出卖了尊严，投靠了杨辅公才有当官的机会。可是他现在呢，有机会扬名沙场。看着同事们频频举酒预祝旗开得胜时，张俊呢笑逐颜开，来杯不拒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已经有些脚步踉跄，醉眼迷蒙。兴奋之中呢，张俊突然对李晔说道：皇上，你让别人都下去，我有话要跟您说。那得，倒酒的服务员退了，孔伟们也走了，杨副公有点不解，他认为呢，说悄悄话是太监们跟皇上才有的亲密举动。但是呢，李晔挥了挥手，不留下一朵乌云，除了张俊。李晔英俊帅气的脸泛上了红色，可能呢是有点微醺，又或者呢有点兴奋。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用兵，对付的还是众藩镇当中最强的一位，胜可一举重塑皇威， 震慑群臣。在所有的旁听者都退去之后，张俊靠近，压低了声音，对李业许下美好的承诺。 等我先除掉了外面的威胁，再回京为陛下铲除内患。 很好，这就是咱们的计划呀。李业的脸更红了，他望着张俊点了点头说，去吧，去做吧。他们的话似乎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但是在门房外有一张苍白的面孔悄悄地靠在门边，听到这句话后，那张阴阴的脸露出了一丝冷笑。这还能有谁呀？杨富公。杨富公相当慌乱呢，他本人平时对同事的态度是差了点儿，对领导李业也经常没尽到员工的本分，但总的来说他没有别的想法啊，至少他不想造反。毕竟太监造反没前途，你又生不出儿子，造了反也不能千秋万代。但是他没想到自己跟同事跟领导的关系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。慌乱之后，杨富公整理心情，决定挽回一下影响，修复一下同事之间的关系。于是他在长安东边的长乐板上专程摆了酒请张俊吃饭。望着张俊，杨富公吃不下呀。当年这个人一身布衣来到自己家里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口舌生疮，自己一时心动把他引上官场。但是万万没想到此人是如此唯利是图，恩将仇报。杨富公收起了愤怒，反而堆起恭维的笑脸，举起了酒杯，祝张相公此去旗开得胜，为皇上分忧，为百姓谋福啊。张俊别了杨富公一眼，摇手说， 不喝了不喝了，我喝多了，我还得留劲儿打仗呢啊。 杨富公一听这话，脸唰就白了。好在他也是老江湖，应变能力是相当强的，嘿嘿笑了两声，准备开玩笑找个台阶儿。他说， 哟，相公现在是有了皇上的号令，这是在摆高姿态吗？ 张俊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突然冒出了一句说， 哼，等我消灭了李克用回来时，杨公公就知道什么才叫摆姿态了。 说完张俊起身告辞，再瞅杨富公这脸色青得跟那出生婴儿的屁股似的，那得嘞，那不能和解那就打吧。许下承诺的张相公领军出征，在他的面前将会有无数的磨难在等待着他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太原，李克用的情绪很激动，满脸通红，嘴角微颤，胡须上扬，双拳紧握。这一天呢，离上元义之事儿已经过去了五年了。这战场之上有多少个五年能等待呀？这战场上有多少个人值得去仇恨呢？当年勾践报复夫差之仇用了十年，现在君不用卧薪也不用长胆，难道还得花十年吗？克用兄，难道您是真忘了上元义的耻辱了吗？ 没有啊， 李克用从来都没忘，这五年里他没有一时半刻不想着杀入汴州城里的。但是呢，时光如梭，战事如织，沙场催人老，他总想着万事俱备，最好趁着东风引军南下，也就是借着唐朝的讨伐令。有时候呢，过于追求完美就会失去机会，此仇可待成快意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 李克用这时候才明白，他错过了最佳的复仇时间。现在的朱三实力猛增，还扯着唐朝讨伐的虎皮大旗反攻了过来了。从各方面消息汇集过来，李克用已经成了唐朝公敌，官职爵位被剥了，这位李业居然还把他从户口本上划了出去。从此呢，李克用要叫朱邪克用了。而数路大军齐逼而来，东北面幽州云州大军集结，东面潞州内乱，梁人插手，南面朱温的大军兵围泽州，西边唐朝中央军五万兵马列在晋州。这还不算四面楚歌，在西北那边还是有一个缺口的，沿着这个口子出去，走上个千把里地，正可以到达他们沙陀的源头，哪儿啊？新疆准噶尔盆地。哎呀，这一切变化的太快了，昨儿个还是唐朝宠儿，年年评先进，月月有奖项，转眼被打成反动派了。李克用一下子还接受不了，仔细看了看李业的告全国人民书之太原李克用为什么是叛逆后，他呢更生气了。根据记载，报告里对于李克用不打报告，擅自对云州用兵进行了严厉批评。显然李克用没办法接受这个指控。朱温打运州就有功，哦，我揍一下云州就有罪啊？人家搞兼并叫做大做强，我搞一下，哦，这就成垄断了。你们需要我的时候说我是大唐韩信、彭越、伊尹、姜子牙，哦，现在不需要了，就骂我是北戎胡人蛮夷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可是呢，愤怒没用，伤自己肝，忧虑也没用，伤肺，恐惧呢更没用，伤肾。那至于伤心的喜和伤脾的思，这两种情绪李克用暂时还酝酿不出来。他明白荣誉来自实力，现在呢他又需要用刀枪来证明自己是忠臣了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拳头里面出荣誉，这就是唐朝末年的生存逻辑。也许这也可以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，写到枭雄般的课室之内，黑板之上。李克用打起精神，面对不讲江湖规矩的群殴，他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令义子李存信北向拒云州联军，令康君立、李存孝继续围困潞州，而自己坐在太原专候张俊。他早就断定张俊是一个清福人，现在是时候用行动证明这个人不堪一用，不堪一击了。安排好了这一切，李克用仿佛又回到了14年前，那时候他刚20，初进枭雄班就被一帮师哥揍到了塞外草原。今天呢，他又陷入了被围攻的险境，可是这一天他已经34岁了，现在的他勇猛依旧，而且还多了一份成熟。张俊刚刚领着唐朝混编部队到达这里的晋州，也就是现在山西临汾。前一段时间宣武、镇国、靖难、凤翔、保大、定难诸军呢纷纷前来助拳，张俊望着这些捧场的喜出望外，虽然说来的人不多，最多的就算宣武军了，来2000人，但是呢这表明了大家的态度，全国各地都是支持中央的，来支持我张俊的，是不是？虽然说张俊阅历很丰富，但是呢不了解自己啊，就跟那街头卖艺的似的，而这围上来的人呢，有捧人场钱场，那也有来准备拆台的。人都齐了，且去问问太原城池之牢固吧。张俊摆手，不要急，这一次是统一行动，除了咱们中央军，最主要还是要看朱温、赫连铎和李匡威的，我张俊那可是总指挥，总指挥就是总在指挥，从来不行动。很可惜朱温们也是这么想的，但 但有一件事呢，不得不动。朱温已经打了报告，说他们控制了潞州，请求张相公安排一个人担任昭义节度使，主持潞州事宜。天上掉下来一个城池，不劳而获，这么简单。虽然说张俊有些奇怪朱三儿怎么这么大方，可是呢，面对任命军阵的诱惑，他还是决定响应这个送上门来的便宜。他呢，找来了副总司令孙奎。孙大人，有个地儿挺危险的，但是必须要有人去坐镇。 哪儿啊？潞州？ 是的。孙大人敢去吗？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？秦宗权都是我斩的，还怕那些小毛贼吗？ 哎呦，如此甚好。一个月后，新任昭义节度使孙奎走马上任，行至潞州西南45里地外一个叫做刀黄岭的地方。孙奎很兴奋呐。他是什么呢？是唐朝成功人士的模板。年轻时考中进士，考中以后从户部巡官到中书舍人，再到刑部侍郎京兆尹，这一步是一个脚印啊，老老实实的毫不停顿地爬到了高处。可是他没想到今天自己还能当节度使，这个就比较牛了。在唐朝，文化人有面子，武人有底气，可是最牛的就是有文化的武人，比如说谁呢？李靖。再或者是什么呢？会舞剑的书生，比如说李白。孙奎呢，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最高荣耀了，于是呢，人家自然有那么一点点骄傲了。在出发前，张俊同志交代他低调行事，一路小心，最好日出而伏，日落而行。孙奎知道自己要去的那个潞州是个龙潭虎穴，他也知道这世道很不太平，王铎就被人半路截了道。可是呢，孙奎笑了笑保证说，哎呀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到达潞州的。他呢有点看不起张俊这位领导，你又没考上过进士，你靠的是歪门邪道才当官的人，你就是差些气场，差点意思。我要行走在光明之下，堂堂大唐节度使岂有藏身黑暗的？去，扬起我两面门旗，张起我的龙虎经，圣上赐我的仪仗，岂能藏于箱底呀？在山岭之间，秋风微拂军旗，华盖拒绝骄阳，前有开路先锋，后有护卫勇士。孙奎这是华丽出行了。他这大张旗鼓效果很不错，成功的惊动了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嘡啷啷铜锣响过，孙奎大人抬头一看，在山岗之上站着一个人。此人骑着汗血宝马，着金甲铁手，背着追命强弓，手握冷血铁窝，持着无情长槊。在这烈日之下，金鳞宝甲泛着杀气，长槊银尖透着寒光啊。这马上之人乃是打虎猛将李存孝。接下来的事儿呢，孙奎学会了一点，刑部尚书跟兵部尚书专业上还是有些不对口，监督人砍脑袋跟指挥大兵砍脑袋区别很大。所以呢，没过多的会儿，他这3000保镖就被李存孝收拾了个干干净净，而他本人被粗鲁的大兵抓了起来。根据史书记载，李存孝就带了300人。李存孝低下头对孙奎说，大人不要惊慌，我们也是来送大人上任的。孙奎啐上一口痰，看都没看一眼，嘴里蹦出俩字，蛮夷。李存孝一时愣住了，他杀人无数啊，从来不畏惧任何一个猛汉，可是呢，这个瘦瘦弱弱的文官倒让他不敢发火。那得，好兵不跟你秀才斗， 李存孝拖着长矛转身挥挥手，有人上前拿了白布将这孙奎捆成了蚕蛹。李存孝呢没骗人，他是真的要送这位上面来的高官赴潞州上任的。没过多久，李存孝将孙奎送到了潞州城下，请葛存周出来看神仙啊，不看大官。李存孝举着马窝朝城上大喊：葛存周，您不是要请中央派人来当昭义节度使吗？现在孙尚书已经到了，介绍信也跟这儿呢，你可以收拾收拾回你的汴州去了。城上静悄悄，康立军冷笑说：喊什么喊，人家又不是笨蛋。所以说进不了城的孙奎只能搞了一太原游，在那儿他见到了自己要讨伐的对象飞虎子李克用。李克用呢和颜悦色，亲自为孙奎松绑。他仔细看着眼前这个虽被俘虏但是呢还透着儒雅的人，觉得很惋惜。他说：你这样的人应该在长安喝喝茶，看看报纸，坐等升官发财才对，怎么跑到军队里来趟这趟子浑水呢？孙奎呢翻了翻白眼别过头去，看到他这表情，李克用气的手指上的骨尖是嘎嘎作响，他是真想把这姓孙的一拳砸到长安去。但是呢他忍了，博取社会同情，争取高官支持是他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。镇定镇定，文人都这模样。李克用呢决定给他一点好处。尚书不如跟着我，等我消灭了圣上身边的小人，就为您求得一个昭义节度使的副使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听到了孙奎的回答：我是天子委派的大臣，兵败身亡，这是我的命运，我怎么能给一个地方官当下手？紧接着孙奎发挥了文人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特长，把这李克用是好好的形容了一番，估计什么蛮夷啊、白眼狼啊、黑心虎啊、独眼龙之类的词儿出现的频率有点高了。李克用彻底崩溃，大喊一声：来呀，把这孙子给我拉出去锯成两块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孙奎被杀之后，围剿李克用的数路兵马全部出动，紧急情况下李克用派义子李存孝援助泽州。李存孝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吗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金元昊呢应该始于是康熙末年1720或者1721年，